多多呀，咱们现研究，咱有多大精力呀？咱这个精力有限，时间有限，是吧？能力有限，说我说吧，咱们就用古人的现成的这个他的理论，他的秘方，我说找，就在这个众多的书里头就翻看，因为古代不叫糖尿病，古代吧管糖尿病叫消渴症，消渴症呢还分上消、中消、下消 三消 哈，三消，他管叫消渴症。我就在这书里头找他什么方是治消渴症的，那多了，对，针对消渴症的方那太多了，但是把他们一吃住院了，就把我搞糊涂了，我才开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定要打破砂锅，到底什么原因？研究的结果，今天一切都变了，环境变了，条件变了，所以因为这件事儿，让我付出了很多心血，明白了今天中医为什么肝治也不好，要是能治好的话，哪会有病越来越多呀？就没有看病难、看病贵了。所以有些人这些事一概都不了解，就说中医不好。这我发现呢，是不还是感谢那俩方？要没有这俩方，谁说中医不好我也不敢。你怎么不好呢？但是我亲自试了，何止是这俩方啊？我试的方挺多呀，都没见到效果，也有见到效果的，有，但是呢，不见效的也挺多。你像那针灸，那我是亲自扎针呢，给自己扎呀，那有扎好的呀。就这一点没吃药，拿针一扎病就好了，这省多少钱呢？中医就这一项就是伟大，就这一项有作用都伟大，哪是这一项有作用呢？那中医有作用的很多呀， 尤其是一些慢性病哈。 哎， 这个中医中药还是有它的长处的， 有它的长处。 嗯， 但是就受这么多的影响、破坏、干扰，就必须把这些问题呀、一项一项的解决。就能重振中华医学，让中医在世界上大放异彩，为咱们民族争光。所以古人提出来治胃病，就这个思想西医就没提出来，也有叫预防，但预防和他这个治胃病还不是一样，他这个治胃病叫胃病先防，以病防变，预后防复，防止复发。那拯救中医，如果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要是不解决，拯救中医也是一个很难的事儿。哎，你看过去名医神医很多很多，因为那个时候吧环境没有破坏，条件没有改变。那今天呢，你即使让李时珍来，华佗、孙思邈、扁鹊恐怕也无奈，那病菌病毒变异了，产生抗药性了。所以今天就是神医也很难把这些问题解决。那这些问题不解决，拯救中医那喝汤药干喝不还是那样吗？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我想拯救中医还得靠中医自身，就他的自身的理论。中医什么叫自身理论呢？就是他那个自然法则的理论。自然法则中医伟大，第一他讲的是道。什么是道？就是说阴阳平衡，他讲的是哲学的问题了。那么他讲的道那就是阴阳平衡，那他讲的这个自然法则就是相生相克，相生相克就是自然法则。所以今天我说这么多的问题怎么解决，还是利用中医的自然规律、自然平衡自然法则，道法自然，还是应用它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什么意思呢？就好比现在这个老鼠，现在的科学发达到什么程度，你说科学还有什么老鼠药不会造？老鼠药也造绝了。原来我不是太了解，后来吧就研究中医的时候啊，逐渐逐渐把这个问题给研究出来了。我听说老鼠药有三不倒，你就听这名吧，五不绝，吃完老鼠药了三步走不上就倒了，五步没走上死了，厉害到这种程度。快，这么厉害的老鼠药，你说老鼠还能好吗？那是不是早都灭绝了？ 实际你到农村去看看，你看看老鼠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都别说农村，你就说城市，老鼠越来越少越来越多，这谁都知道啊，反而越来越多。那科学这么发达，造了这么多老鼠药，老鼠反而越来越多，那你说这个怎么回事？就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有一次我回老家，老家人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儿。哎呀，他说这个老鼠现在太厉害了，厉害到什么程度，春天育种，把那个稻种啊育在苗丛地上，这个白天育完了，把那大棚扣上了，第二天早上到那一看，整个种子都被老鼠抠出来了，都被抠出来了。你说那得来多少老鼠？就说这老鼠神，白天育种的时候他哪知道啊，晚上就全来了。你说他们是不是会传递信息呀？你看他没有语言，那他们咋沟通呢？肯定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办法。哎，晚上你看就都来了，把种子抠出来。这老家人一看，要是不把他们消灭了，那种子抠光了，插秧菜插啥呀，种子都让吃光了。第二天到商店就把那三不倒就买来了，就下上了。第三天早晨到那大棚里一看，老鼠要死一片， 好使 好使，你看都要死了，把抠出那种子又盖上了。第四天早晨到那大棚再去一看，种子又全抠出来了，一个老鼠没死。就这件事儿，他说这咋回事呢？他就搞不明白了，他就问我啊，说这咋回事呢？头一天要死一片，怎么第二天一个要不死了，一个不吃了，老鼠药都在，一个吃的都没有。他就跟我说这个事儿，我说啊，你看我啥都研究，有些事儿吧不用研究，就是一想就知道咋事儿，怎么回事儿。我说第一天为啥要死一片老鼠？是老鼠不知道这个东西要命，那叫药饵吗？一瞅这就好吃的，一闻的味儿还特别香，所以他们就误以为这是碰到好吃的了，就都吃了。可是吃完之后不一会儿就发现这肚子明就那么疼，要命那么疼，不一会儿就都死了。每一个老鼠在死之前，他为了他的姑娘儿子，他的下一代，他的兄弟姐妹，他的父母，他的街坊邻居，不能再吃这个，要再吃他就灭绝了。说每一个老鼠死之前他都发出一个信息，所以他的同伴都接到这个信息了。你看他们没有手机，就这个短信是怎么发出去的，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儿，但是肯定知道老鼠有它特殊的本能。地震没震之前，人家提前一个礼拜就全都搬走了，他们知道要地震，这就是它的本能， 感知到。 哎，他们都搬走了，他们互相是怎么传递信息的？那人拿手机的不还在那等着呢吗？我看一个有一篇报道说，那老鼠啊，他们有一个大互联网，说一个老鼠一天能发出10000多条信息。为什么今天把种子撒这了，白天农民把种子撒上了，晚上老鼠就都来了，就是他们发短信发信息有好吃的了，晚上就都来了。 他们有他们的这个信息传递方式哈。 对，这就叫万物有灵，万物有灵。那么三不倒不好使了，所以没有招才造的五不绝。三不倒好使，你再造五不绝，那不是劳民伤财吗？就是人类的研究发明生产永远跟不上病菌病毒的变异，变成一个徒劳。研究老鼠药，这不是跟研究抗生素都是一样的道理相通的？你干啥研究老鼠药，多简单的事儿，你就养一个小猫不就全解决了吗？你造老鼠药，这不就是劳民伤财吗？养一个小猫，这叫以不变应万变，永远它都不会变。老鼠你还变异吗？你病菌还变异吗？它俩是相生相克，一物降一物的关系，这叫生态平衡，自然平衡，这叫自然法则。那么呢，现在不养猫了，就造老鼠药。造老鼠药是商业行为，养猫就不是商业行为了，它有个性质问题。所以呢，它有时候呢破坏了这个法则，打破了这个法则，所以导致呢这个老鼠越来越多。我们人类呢今天的病越来越多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别造老鼠药养个猫， 你别造抗生素，你繁殖有益菌，你说中医也解决不了这些病，西医也解决不了了，那都是药。那呢，你就别造老鼠药，就养猫，别造抗生素，就繁殖有益菌。有益菌和病菌病毒也是相生相克的关系，也是一物降一物的这个道理，也是生克法则，自然平衡。有益菌和病菌病毒呢，这个叫微生态平衡。我们人体呀，这个小社会，这个小宇宙，那真的是奥妙无穷，万物不自知，真是谁知道自己体内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自然界里很多事儿吧，你没法理解。就是人，你怎么知道人是怎么回事的，是吧？说提到有益菌，那人类哪知道体内有益菌，上哪知道去？说自然界里有病菌病毒，那怎么能知道啊？这都是近代发现的。可是这个病菌病毒地球上已经多少亿年了，可以说有地球的时候就有细菌存在，不是我们今天才发现有细菌，细菌现在才有的。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命就是细菌，但是发现是近代发现的，是300年前荷兰的利文虎克他发现的，那么我们才知道这个细菌是咋回事儿。但是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不知道有益菌和我们人是啥关系，直到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不明白啊，我们体内还有细菌呢，我们体内还有益菌呢，有益菌和我们什么关系啊？什么是双歧杆菌呢？什么是乳酸杆菌呢？这些有益菌对我们有啥作用啊？ 有益菌也分很多种哈， 品种很多很多，但是婴儿出生以后在婴儿体内检测出来的有益菌就一种，双歧杆菌。在婴儿刚一出生的时候啊，这个一出生检测里头没有，婴儿在母体里头没有有益菌，是出生以后2个小时才开始长。怎么知道？就是婴儿出生以后那个他粪便去化验，2个小时以后发现这个粪便里头有双歧杆菌，而且一天比一天多，到第7天的时候，这个双歧杆菌就通过微生态学研究，到第7天人体里里外外有益菌的数量达到100万亿，1.27公斤，看都没看着。你看微生态学研究，那是1.27公斤。这个人的粪便20%到30%干物质都是有益菌，你把粪便拿点你给我显微镜看，全是有益菌。可是我们没人知道，不知道它跟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不知道我们体内还有这种东西。是列文虎克研究出显微镜之后，咱们人们逐渐逐渐的明白了体内这个有益菌数量比我们身体的细胞的数量还多10倍，它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有益菌在减少，就是说婴儿出生以后开始长。那么中医呢，对这个问题始终不知道，中医几千年以前没有显微镜，他上哪能知道这件事儿去呢？ 具体他说不出来， 他不知道， 但是似乎感知到一些。 中医有感觉，说他伟大呀，就说他很多没看见的东西他能把它形容出来。你比方说哈，就是说这个元气，中医说人体内有元气，对这个元气中医这很早就有描述，就是描述不准。中医对他有个描述，他说元气，什么是元气呢？元气啊，是由父母之精所化生，和后天水谷精微之气、自然清气所组成。元气是最先出现的那个气，最先出现的叫元，元旦的元，但一讲就是第一个出现的，不是第二个出现的，第一个出现的叫元气。那什么是元气呢？他说是由父母之精， 生命之初。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京一店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1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电话010-5618-1343，5618-1343，5618-1343。二店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丰体南路1号院物美超市北侧，电话